我愿只追随着你绕行，缘分的时针不停转动，只停在这一刻， 就让我在你心里慢慢旅行，24小时不停，心电的感应低空飞行，贴近停在你左右。 I'm falling love，在漂浮的星球，甜蜜时钟放慢每一次行动，幸福被你牵手，孤单被你握手，从此不会再放手。 I'm falling love， 在漂浮的星球，遨游戏中融化全部的冰冻，心事只给你懂，温柔只把你宠，用尽一生的占有到永久。 Baby， 你已占据我